这道 是本意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同时再告诉诸位，在《娱乐严经》里面所讲的本有的智慧光明觉照，从来也没有失掉。所以是在佛没有增加一丝毫，现在在凡夫也没有缺少一点点。我们的般若光明觉照与十方如来无二无别。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显得这么这么笨呢？这个是自己害苦了自己。把自己觉照的功夫啊忘失在一边，专心作意在心意识上下功夫，这个错了。经文讲到此地，理论呢已经讲得相当的清楚。八识是以真如本性而起的，所以八识是依他起性。他是谁呢？真如本性。没有真如本性，哪来的八识？八识究竟是什么回事情？真如本性迷了就叫八识，悟了就叫真性，或者叫四智。啊，唯识里面讲的大圆净智、平等心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。四智就是八识，八识就是四智。你要把八识认清楚了，就是四智啊。四智迷是迷惑了，就叫八识。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并不是说你悟了，八识忽然变成四智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原本如是嘛。从来没有变过嘛。你要心里的真以为还有个会变，这又是一个妄念。这个妄念就障碍你的悟门，障碍你见到诸法实相。所以心本来是灵明的，现在还是灵明的，灵明觉知之所以显不出来，佛给我们讲的分别执着妄想而不能证得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只教众生，他教的什么呢？无非就是破执着、破妄想、破分别。你以为还有佛法？没有法。分别执着妄想全是虚妄，而众生不知，你在这些虚妄以为这个虚妄是真实，而把真实的给忘掉。佛给我们点醒啊， 叫我们力旺就是真。说力旺底也有真，那错了，那真也是旺。力旺旺即是真。这就是僧佛之所以不同之处。诸位果然在理上明白了，理上明白叫九，教下所是大开圆解，是解悟。解悟之后啊，必须要用功。什么功夫呢？要求真如。觉悟是理论上通，一通一切通，但是事上还没有做到。比如说理上觉悟了，晓得没有生死了，再用的功夫是什么？证明我现在这个身体不生不灭，这就叫做真如。理事是一呀，事如其理，理如其事，性相不二，万法圆融，这就是入一真法界。楞严经里面就讲的是真如圆通，二十五圆通章，人家都真如圆通。圆通在华严经里面叫一真法界，在净土里面叫十报庄严土，名字不一样，境界是相同的。那么这一个迷惑颠倒的人，他把没有照用的法尘音声文字以为是有照用的临明觉知之心，这样一来有照无照都搞不清楚了，明知与暗都分不清楚了，一佛不知明知与暗。诸位要晓得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咱们下个礼拜要开讲妙法莲华经啊，大智度论，名字叫得怪好听的，都是五照的法尘，全是暗啊。我们要借这个工具，借这个纸，把自己灵明觉知的心给显现出来，这才是佛说经说教的意旨。愿解如来真实意，谈何容易啊！到了这个时候才晓得，原来大地众生个个是佛，平等平等，无二无别啊！这大事因缘呢，才算是圆满，才算是究竟。底下一段呢，真是何以故？何以故？是说这个人皆以纸体误认为是明觉心， 那么后在法上说，就是错认了发音语音，以为是有知，以为有能力听法，都要晓得误会只为明月性的，这个好懂。且误会这个判言心能够闻法，这个不容易懂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无世界以来见色闻识能闻声能够辨别能够了知，哎，好像都是判缘心吗？都是第六意识吗？无怪乎我难尊者一直到现在判缘心还放不下，还认为这个判缘心有五种殊胜功能。这五种殊胜功能，第一种就是判缘心能够理解佛法，佛一讲法我都懂了，我也不用这个心呢，佛讲法我一样也不懂啊。我难这个说法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啊，都认为他讲的没错啊，哪里晓得完全错了啊。咱们第六意识的时候是不会懂得的，那么我们图书馆呢，从下个月一号啊，也就是下个星期二，东海大学呢有十几位同学在这个暑假期间当中啊，到我们这来探学啊，要在我们这住一个星期。我说这样也很好，我们图书馆呢地方很小啊，人数多了容纳不下，所以现在我们暂定的就是每一次容纳15个人啊，吃住我们可以招待啊，15个人不能超过15个人啊，顶多不能超过大概15个人差不多，再超过多了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啊。那么这个7天呢，我这个课程呢刚刚安排好，现在在印啊，印出来这个课程表啊，诸位也可以带回去看看。我们上午有2节课，下午1节课，晚上照常讲经啊，晚上讲经不中断。上午呢我们就要讲百法明门论啊，这很多同学啊认为这个为师好久没听了啊，在这一次再来温习温习啊。那么还有就是六祖坛经，六祖坛经呢一个人上午讲4个小时很辛苦，所以我只打算讲2个小时。坛经呢我们放录音啊，好的，坛经我们刚刚录音圆满啊，我们用这个大荧幕电视来放这个录音带啊，每天2个小时啊。那么下午有14表的研究讨论会啊，也是2小时，那课程是这么安排。百法明门，百法，法是暗的呀，法好像是指啊，要紧的是在那个名字，门是门禁，什么名门禁呢？明门呐、啊。就是开悟之门，大觉之门，假如我们好讲了百法了，阿赖耶怎么讲法，莫那怎么讲法，讲得头头是道，你也在笔记上都记得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啊，录音带录得一个字都不漏，你全搞的是百法暗门呐、啊，为什么明门会变成暗门呢？那就是你用的语言言心，所以把个明门变成暗门了。你看看，佛要是看到这个情形，流眼泪呀、啊！ 我讲的是明门，你看他搞到暗门去了，完全变了职了。怪法是大乘法门里面入门的书，大乘是明门呐、啊，小乘他走的暗门呐、啊。如何在怪法当中叫我们大彻大悟呢？怪法悟个什么？整个怪法只解释佛的一句话。一切法无我，这一部论里面前面百法就是解释什么叫一切法，后面有人无我法无我，什么叫无我？你要在一切法里头悟人无我法无我，你就入大乘之门了，这是明心见性啊。那现在我看不少那学拜法的，学了之后啊，不但我执没有去掉，我执还更增加了。拜法是叫我们去我执的，啊，去人我执，去法我执的。哈，念了之后啊，人我执增加了100条，法我执又增加了100条。那释迦牟尼佛怎么不流眼泪呢？就是不说内容，看看那个题目就晓得了，光明之门啊，不是一个黑暗的黑洞啊。那么此地说何以故，皆以直体为明月性，明暗二性无所了故啊。啊，这是刚才我讲的顶难顶难的，就是认如来的法音，自己六尘圆盈之心，以为是有知有觉，能说能听，这就是以直体为明月性呐、啊。所以不能开悟。那么怎样才能开悟呢？诸位要记住，你要真正想开悟啊，要用无分别心来闻法。所以我也曾经告诉诸位，我用看到这些录音机的时候，我心里都很难过啊。难过在哪里呢？这就是送了自己的命，阻了自己的悟门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心完全为这些东西啊操纵，念念不舍，六尘缘影啊，你怎么会开悟啊？开悟的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才有悟处，一听就悟了，听了之后还想帮我搬回去，一句一句记得不肯忘记，这就完了啊。你纵然是像录音机一样啊，背得非常之熟，讲的连声音态度都跟我一样，你在外面讲的还是我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我从我口里出来活的，你把我的东西搬过去是死的。这个东西摆在死的，给谁有用呢？没有机缘到死的来听经，对他们有用。如果诸位要是抱着这个东西，将来在这个里头学习学一点东西，那您连阿难尊者都不如。我给诸位说的是真心话，希望你们成就，希望你们开悟，希望你们个个在这一生当中做佛做祖，普度众生。我不害你们。我过去曾经有一度啊，也是打这个主意，时间很短暂，不到2个礼拜，就有个菩萨把我度过了，那是我落李老师的东西。录了2个星期，有个人到李老师那里告了一状，李老师把我找去，你再录音，我的经从此以后不讲了，啊，我不敢录了， 那是个菩萨度了我啊。为什么呢？我那个时候像这样一直录下来，我今天也是李老师录录音机啊，也是走的黑路啊，就没有走到光明的路。我有这个好姻缘，有这个善知识啊，到了你告了一状了，把这个黑路啊打破了，让我又走向光明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这是走死路，不是走的好路。啊，不但这个录音机是死路，经典也是死路，都要晓得，这是止啊，不是月呀。舍掉执才能见月啊，舍不得执怎么能看到月呢？舍得舍得，肯舍就得了，不肯舍永远不会得。你看看我们中国这个文字，舍才得。你能够学说佛世界，才能够得到极乐世界。说佛世界学不得，你怎么能得到极乐世界呢？六尘缘影学不得，怎么能明心见性？所以要学啊，学了什么都得到了。学了万法都活了啊，到那个时候你横说竖说伸说前说头头是道啊。你要不肯写，你把大藏经从头到尾都背过了，在讲台上背的一点都不错，无有一句是出。为什么呢？全是黑暗的，全是死的。所以我们之所以不肯写，当然也不能怪大家。为什么呢？再看看窝囊的例子就晓得，真正是难写啊。你要不肯写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本源心地不敢承认呐、啊。本源心地是什么呢？六根当中的根性，在眼越见性，在耳越闻性，正是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、啊。八识是有生有灭，六根根性是不生不灭的。学了识，你所用的就是根性啊，根性就是本源心地啊，本具原来居住的真心理地，才能与十方诸佛是一鼻孔出气啊。佛祖苦口婆心把这个道理说得这么明白啊，这个事情分析得这么详细，我们还要不肯承认，还要不敢接受，不肯把这个旧习气业把它割去。如何不辜负佛菩萨祖师大德？不要说那他人呢，是在讲辜负了自己啊。你要不肯学啊，六道轮回这个时间长远的很呢， 你要立刻学掉六道轮回，从今就断了，就没有了。六道轮回是攀缘心制造出来的，学掉攀缘心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那么诸位要问了，那究竟是住在哪里呢？在经上不得已勉强说的，住在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什么人呢？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像华严经里面讲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，住一真法界。你要是回向西方啊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一去就生十宝庄严土，上品上分。此事再给诸位说，不难啊，一点都不难。难在你不肯回头，难在你不肯放下攀缘心。即使放下，你即使见性，即使成佛。如意如是，这个如意如是意味还长得很呢。这个如是指我难呢，前面叙说的把纸误会当作月亮连这个月亮的体是光明的，指头体是黑暗的，明暗都分不出来，这个笨人，这个愚人，我乃你也如是啊，你也是这个笨人，是这个愚人啊，跟佛这么多年做世界学佛，就学成佛呆子，我乃就是标准的佛呆子啊，佛呆子里头的模范。我们千万不可以学我乃了。你看那个《金刚经》里的须菩提，人家都聪明，都伶俐呀。大家学须菩提，别学我难，我难多闻第一，但不学我难，学须菩提一闻千悟。这个不是说。不学多闻不好，不学多闻不善用心不能见心。禅家给诸位说，见了性之后再修不学多闻，那个参学就是目的，就是在不学多闻。参学是什么时候？悟了以后，悟后起修啊。华严经善财童子是我们榜样，他在文殊菩萨那里开悟，见了性，然后再参学五十三参圆满菩提。那个五十三参就是博学多闻呐、事出世间没有一法他不学，没有一法他不知道，样样都通达，然后才晓得样样都是佛法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所以佛法，佛者觉，觉者，佛法就是觉悟之法了，智慧之法了。一切法当中不迷，一切法都叫佛法。佛法里面迷了，这个佛法也不是佛法。我们迷在经典里，迷在圣教里面，这哪里叫佛法？哪里叫学佛呢？佛是学悟啊，不是学迷啊。 那么这一节经文我们说的细，费的时间也多。时代呢，是我们眼前在修学有没有成就关键的所在。多说几句也不妨。今天讲的是。